现在最近不是在讲那个哈，我历史的垃圾时间哈，它是一种停滞的，没有什么变化的，它是一种死气沉沉的一种状态。说这一段历史这怎么样过呀，特别难过。我再回想女性的一个处境，尤其是意大利女性，从1940年代之前嘛哈。整个的意大利女性其实全是垃圾时间，所以这个时候终于结束了这个垃圾时间，是吧哈？所以最后一个就是结束垃圾时间的一种展示吧哈，它就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一种凝视。现在，历史开始了。大家都觉得好像是我选了意大利语一样，好像我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似的。其实是意大利选的我，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选的是法语，其实是，我觉得一个人其实很难去选择自己哈，真的，有的时候你的那个想法本来也是一种幻觉，不一定是真的。意大利语本身它是以元音结尾的，所以它就听起来响亮。我如果去法国，我去吃饭的话，那个饭堂就是那嗡嗡的声音，在意大利就是喳喳的声音，是不一样的。作为女孩子吧，绝对不要让自己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，在社会上孤立无援，然后社会空间缺乏，会导致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。所以我们就是誓死捍卫的就是这些东西，一种可以出去呼吸的，可以在天台上抽根烟的自由。 Her Edition 对话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，著名意大利语译者陈英，4月10日敬请期待。